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一样的人，黄昏与清晨相认，雨停风起歌继续，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新视乐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思妍。凌晨3点半，北京开始下大雨，雨声很大，仅存的一丁点睡意也在水泥地和雨滴相遇的一刹那所升腾起的雾气中慢慢消散。习惯性的拿起枕边的手机，没有微信通知，只有一条天气预报固执地挡在屏幕正中间男明星的脸。北京朝阳7月16号，晴，25到32摄氏度，和昨晚睡前妈妈在语音通话里告诉我的一模一样。嘿，今天你那儿天气怎样？这个夜晚我们的节目就在这样经典老套的天气话题里开了头，气氛微微尴尬，就像每次和爸妈通话时，某一刻突然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安静。也许这个时候爸爸会问一句，孩子，你那最近天气怎样？我会顺着他的话往下接，再特意强调一下北京不下雨时的干燥和闷热。那你记得多喝热水。好。我从高中开始寄宿，也就从高中开始在电话听筒里向爸妈汇报当地最近的天气，阴晴云雨，夏季的最高温和冬季的最低温。他们认真听我汇报完后会说，记得带伞，记得穿秋裤，睡觉把空调开成睡眠模式，还有多喝热水。在几年都如此的天气汇报里，我习惯得很自然。我不喜欢连绵不断的下雨天，在和爸妈的电话里，我总会抱怨阴雨天的不方便，撑伞积水打滑，被溅湿的裤腿。直到在大一上的某一个雨天，我无意从妈妈那里知道， 爸爸骑着小店里买菜回家的路上打滑了，东西装得太多，地太滑，一不小心没扶稳车子就倒了，菜洒了一地。那一刻我望着窗外的雨，突然很清醒，原来电话那一头也在下雨。那通电话让我心里发酸，我不仅不愿意去想象爸爸在川流的车道里仓促地弯腰捡起散落一地的土豆的画面，也不愿面对自己竟然从未关注过爸妈生活当地天气的事实。我自私地以为夏季风只推移到北京带来降水，以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潮只席卷北京地区，以为只需要他们来关心北京的阴晴变幻，而我什么也不用做。原来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抱怨撑伞、积水、打滑和被溅湿的裤腿。记得寒假回家无聊时，白露妈妈的手机打开了天气软件，页面上是当时定位地区的天气，而软件里不止这一个页面。我往左拉动，第二个页面就出现了北京朝阳四个黑体加粗的地区名称。我有点发怔，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我突然就了解为什么妈妈总有种恰到好处的提醒出门记得带伞的能力。我继续把页面往左拉动，妹妹读书的地方的天气，爸爸工作的地方的天气。也就是在那么一刹那，我对妈妈的这部手机怀疑了最崇高的敬意。古今中外，寒暑往来，天气一直都是一个经典老套却百用不厌的话题，可在爸妈的询问关怀里，它又显得理所当然。其实很多次我们和爸妈的谈话聊天都是这样，问题永远是单向：天气怎么样？下雨了吗？最近忙吗？胖了瘦了？考试了吗？工作顺利吗？我们在他们的问题里游刃有余，甚至有时觉得繁琐和多余，只用简单的嗯、是这样冷漠的字句回复。我们也从未问起家里的天气，仿佛丝毫不记挂家人的冷暖。再次正经地面对家人亲情这样的话题，我们已经不是写作文总爱写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的小学生，我们不再粘人，不会再离开爸妈就哭鼻子，不会再不敢面对父母总会有一天离开我们的事实。我们有了梦想，明白了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有了友情爱情的簇拥，心被占得很满，却没有留意是他们自愿退到了角落。我们忘了我们离开了他们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们就是巨人，是自甘卑微渺小而被我们忽视的巨人。孩子四岁的记忆大部分都会被流失，但我却清楚记得我的四岁，在被送进手术室时，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刹那，门外妈妈揪在一起的五官，电梯门缓缓合上的几秒里，躺着的我和门外的他，目光交织，仿佛一个世界。重症病房里的灯光很冰冷，床单被子天花板都是蓝色，躺着的我不能动，其他几个小孩总是哭得很凶，边哭边喊爸爸妈妈我要回家。我总是侧卧用蓝色的被子盖着头，想想妈妈温柔的长发和额头上的痣，想想和爸爸逛超市他给我买我最喜欢的胡萝卜汁和鱼虾牛肉，眼泪一直流。 ICU 里没有时间。后来15岁的我看到了妈妈当年为我写的成长日记，最朴素的圆珠笔字迹里是我能感受到的最深的愧疚。我愿意给她我所有的健康，只要她能快乐成长。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所谓的先天性疾病和总是害我缺勤住医院的小伤小病，我很感谢他们俩给我的一切， 每一寸肌肤，每一根发丝，从头到脚，从内到外，以及现在我能完整地读出所有的这些，我都感谢。我们都应该感谢，可我们也都把这些忽略。张小娴说，对陌生人容忍，对亲人刻薄，反之天下太平。岁月太长，成长到现在，就算不是历经沧桑，但也习惯了遗忘。我们明白了对人礼貌尊重的基本素养，明白了不能恃强凌弱，但这些道理却只被我们用在了陌生人和同学朋友身上。对于最爱我们的人，也就是最好被欺负的人，我们一冲动就让难听的话脱口而出，一忙碌就爱搭不理。或许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欺负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开始挑选时机，在每一个专属节日表情达意。父亲节、母亲节成为了朋友圈里最盛大的节日，长长的一段文字为说出的话道歉，想要弥补过去的遗憾。可是说到底，我们是在慰藉自己的心灵，让自己更好受一些。仿佛有了节日祝福，那些曾伤人的话、摔门的动作都会在彼此的记忆里如烟消散。节日总不天天过，次日你们还是归于平常。他们在电话那头询问关心，你在电话这头回答简简单单的一个嗯。除了亲情，再没有别的感情是单方向的了。我们明明清楚地知道，所谓母子一场，就是他们看着我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但是能不能也记得回头看看，不要冷漠地告诉他们不用追，而是打个电话过去，问问那头的天气，也像个大人一样提醒他们多穿衣，记得带伞。朋友，不知道你出门有没有带伞，有没有被淋湿？天气很热，在干燥的空调房里也要记得多喝热水。睡觉前记得把空调改成睡眠模式，别让风口对着头。纱窗记得关好，蚊虫很多。洗完头要把头发吹干，湿漉漉的容易生病。还有，记得像我一样打个电话，问问家里的天气，把这些转告给你的爸爸妈妈。 嘿、hey,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用声音传递彼此的心情，让电波将你我的距离拉近。感谢你的倾听，你的陪伴，晚安，好梦。 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真的好想。 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在想你。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一样的人，黄昏与清晨相认，雨停风起，歌继续，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嘿，你好吗？欢迎来到新视乐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思妍。你愿意跟很穷的男孩谈恋爱吗？一个朋友问我，哎，你愿意跟一个很穷的男孩谈恋爱吗？我当时几乎没有犹豫地说，如果是谈恋爱的话，穷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他。可我那个朋友却忽然苦笑了一声说，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的。我的朋友有一个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交往的男朋友，高中的时候大家对钱都没有什么概念，也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花销，两个人在一起，男生送他一袋子零食都能让他甜蜜很久。后来两个人都考上了大学，同一个城市，不同的学校。最初的时候两个人依旧甜蜜，朋友总是不惜周末坐上两个小时的公交去男生学校找他。可日积月累，朋友也会有些累了，况且每次长途跋涉之后，男生总是带着他到学校食堂去吃饭，一顿饭下来超不过20块，而朋友一天往返的公交地铁钱就有10多块。真正的爆发点在情人节之后的第三天，朋友背着男朋友送的香奈儿小香包却被舍友告知是水货。舍友见他不相信，就拿出自己的包包跟他的做比较，朋友当时只觉得羞愤难耐。她之前并不觉得男朋友穷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更没有逼着男朋友送一些名贵的礼物，可是这件事儿让她着实有些生气。一通电话打过去却只让她更心寒，我见你特别喜欢就买了， 人家说跟真的没什么区别，200多块钱我觉得也不便宜了。朋友想到自己上个月省吃俭用给男友买的 AirPods， 忽然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于是说了分手。其实听完他的故事，我们能发现他们的分手跟男朋友的穷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有钱确实不会产生这些问题，但是究其根本还是取决于他够不够爱你。并不是说一个男孩爱一个女孩就一定要去买那些自己负担不起的奢侈品才叫爱，而是要真的学会如何照顾一个女孩子。而故事中的男生根本没有考虑过，如果朋友被人发现用水货后会是多么的丢人。你还走了那么远的路去看他，他也丝毫不会表达感激与心疼。也许有人可能会说，做人为什么这么物质啊，假的就假的呗，不还是包吗？可是那是一个女孩子啊，有着脆弱心灵需要被细心呵护的女孩子。或许她自己不会在意是否是真是假，但在别人眼中她或许已经成为了虚荣的女孩，没有钱却偏要打肿脸充胖子。也许谈恋爱的时候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感情，穷一点真的没有关系，一切的花销我都愿意和你 AA， 你没钱的时候我请你，你请我吃了饭我就请你看电影，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可能妈妈从小告诉你，女孩子要学会独立，不能什么都依附于男人，尤其是经济上。又或许有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确实很有面子，自己平时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可是你一定要分清，在这份恋爱中你所求的是什么呢？是感情还是金钱？人各有志，我们不能随意评价一个人的选择是否正确，但是只要自己内心清楚就好。选什么男朋友是个人口味，没什么好评判的。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要想清楚你在一份感情里究竟要的是什么。有人只想要真心，只想要入睡和醒来时看见的都是最钟爱的脸，但有人不是。有人还想要漂亮的房子，还想要坐车上班不挤地铁，又或是想要自己根本不用上班。如果你只想要真心，就别奢望真心会自觉带着银子跑过来，请做好自己供养真心的准备。如果你想要富足的生活，就别在哪天对着他相看两厌的时候后悔自己拱手让出了青春。我总是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能嫁给爱情，可在婚姻面前我们却不得不慎重。就如同我前面说的，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毫无顾虑地选择一个很穷的男孩，但结婚就不行。你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你需要确认自己有足够的爱情力量支撑着你陪他一起奋斗一起富裕。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是书香纸墨钢琴花艺，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我相信有很多女孩子都是愿意的，愿意陪着男孩一起吃苦，一起去打一份很累很累的工作，挣钱攒钱，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只要我们一起奋斗下去。后来的我们会收到300块的口红，3000块的包包，可是我们最初的爱情却是从5毛钱一根的棒棒糖，3块钱一杯的奶茶开始的。不是我们越来越物质，而是我们长大了。长大以后才发现，原来生活并不只是诗和远方，它还需要你面对眼前的苟且。我见过很多特别勇敢的女孩子，愿意为了爱情而付出自己的青春，而她们最终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或许不是王子公主般的生活，但依然甜蜜而温馨。很多女孩子不是不愿意谈很穷的恋爱，而是不接受一直穷下去的恋爱。她可以接受一个男生很普通，刚刚毕业，什么都没有，但她也需要知道他们的未来是可以期待的。他会努力，会想办法，而自己也会，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欢迎收听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精品节目汇编，社会时事，生活娱乐，体坛风云，乐坛万象，大千世界尽在其中，我们的声音有力量。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游戏排行榜，在这里我为你介绍最新最好玩最值得入手的游戏。大家好，我是马达。万众瞩目的 China 招椅已经盛大开幕了，这个与 E3 日本东京电玩展齐名的中国游戏大展，今年的展商和人气更是再攀高峰。暴雪、微软、育碧、索尼等等海外知名游戏厂商纷纷到来，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可以说是诚意十足。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到现场的小伙伴们也不要灰心丧气，毕竟这个夏天还是有很多的游戏大作可以陪你挨过炎炎夏日的。那么赶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Top 5，看看有哪些好玩的游戏可以帮大家弥补一下遗憾吧。 Top 5侏罗纪世界进化。 今天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模拟经营游戏，如果你玩腻了城市的喧嚣和农场的无聊，不如来试一试这一款养恐龙的游戏。这款游戏以电影《侏罗纪世界》为背景，如果你是电影的粉丝，那么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款游戏。在这里，你除了饲养恐龙之外，你还可以操控恐龙进行战斗，甚至可以故意弄出意外把恐龙放出去，让恐龙在失控的同时拍照片赚钱。可以说只要你喜欢恐龙，那么你就一定会爱上这款游戏。但是非粉丝向的玩家们对这款游戏就比较挑剔了，毕竟它本身还是一款模拟经营游戏，在游戏性方面它的表现并不很好，所以目前在 Steam 上也是褒贬不一。但是不断更新的 DLC 在不断添加恐龙种类的同时也在不断做出优化，粉丝们也在期待制作组能够做出一款真正有趣的恐龙游戏。毕竟恐龙题材的游戏很少，但是恐龙们的粉丝很多，希望制作组不要浪费这么一块上好的材料。 Top 4 One Hand Clapping。 游戏的去年的一款八分音符将让很多人认识到了声控游戏这个游戏类型，在当时啊，朋友圈里可以说是一片的鬼哭狼嚎，但这一次只用分贝你是征服不了这款游戏的了。 One Hand Clapping与八分音符将不同的是，这一次你不再使用音量，而是要用精准的音高才能帮助你的小人成功的跨过高山大海。而且与八分音符将明显是为了搞笑而创作出来的画风相比， One Hand Clapping 却精美的像一件艺术品，大块大块的色彩、偏冷的色调和唯美的 BGM 都让你不忍心用自己的嘶吼声毁掉这款游戏的精美。这款游戏里你要用你精准的音高来搭建道路、触发机关，我们不如来听一段某知名主播在玩这款游戏时的惨状吧。 对自己音准有自信的小伙伴们不妨去入手一下这款游戏，五音不全的也可以挑战一下自己，全当做一款唱歌模拟器也不错嘛。 Top 3无人升空。严格来说，无人升空已经不能算一款新游戏了，这款2016年发行的游戏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大起，在发售前宣发超神，华美的景色，最大限度还原宇宙的孤寂和空洞，在当时产生了极高的热度，许多玩家纷纷掏钱买买买。只可惜它的还原度过高，这款游戏并没有让玩家体验到很有乐趣的宇宙探索，反而是真的让它变成了一款无人的深空。在发售之后引发了恶评如潮，许多玩家纷纷要求退款，有媒体甚至形容是一场骗局。但现在无人深空有人了，经过近两年的不断修补和更新，无人深空的游戏内容渐渐丰富起来，不仅加入了全新的30小时的战役故事，更是在前几天的 Next 更新中上线了多人模式。在16人的房间里，你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采矿探险打怪兽，甚至还可以开飞机对战，而且之前诟病的单调的宇宙环境也逐渐变得细化和精致，可以说之前上架的无人深空完全是一个半成品，是一个空壳子。经过两年的不断打磨， Hello Games 才为玩家端上了一份像样的作品，这一首《欲扬先抑》实在精妙。靠着回暖的口碑，无人深空在 IGN 上现在得到了 8.5 的高分测评，喜欢宇宙的小伙伴们还在等什么呢？ Top 2八方旅人。说到 RPG 游戏，日本的游戏公司在这方面真的很有造诣，女神异闻录、最终幻想系列等等都是 RPG 历史上的经典之作，而这一次任天堂又拿出好货了。7月13号，八方旅人登陆了任天堂 NS 平台，这款在 E3 上便受到无数关注的 RPG 游戏并没有让大家失望，复古的像素画风，饶有趣味的玩法，包括它将 3D 与 2D 完美结合做出的绚丽光影效果，再配上热血的 BGM， 可以说每一个看过 E3 试玩视频的人都会说，八方旅人我吹爆。在发售之后，八方旅人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作为一款叙事为主的 RPG 游戏，它的故事和情节都非常 OK， 虽然现在还没有简体中文版，但是比较简单的日文是不会阻挡任粉的热情，对吧？可在这里呢，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与日文版相比，官方翻译的英文版却让人头大得多，不知道翻译组有什么高雅的文学爱好，反正那些好像古英语一样的词汇和沙翁一样的句式实在是让人头痛，就连清华大学毕业的女流在直播游玩时也离不开一部英文词典，所以自诩英语好的小伙伴们也不要着急入手，还是看看直播先。 Top 1怪物猎人世界。在游戏之夜上，腾讯旗下的 WeGame 游戏平台引进了包括怪物猎人世界在内的多款游戏，这也让我们想起了 WeGame 是一个游戏平台，要不然对很多人来说 WeGame 就是一款英雄联盟启动器罢了，想和 Steam 比拟更是天方夜谭，这一次的操作使 WeGame 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竞争力。说起怪物猎人，这款从2004年发售便火爆全球的游戏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但是也不知道腾讯当年魔改一波搞出来的怪物猎人 Online 摧毁了多少人的童年，但这一次WeGame 表示绝对原汁原味，不会再有魔改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从怪物猎人一贯的质量来看，这应该是会是一部不错的大作，再加上本作加入了近几年正流行的开放世界元素，以及 WeGame 特惠月无门槛领券只要192元，还等什么呢？小伙伴们赶快入手，让老马亏一次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有什么好玩的游戏案例也可以积极评论，我是马达，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发现生活之美。大家好，我是子涵。这个暑假不想在家做一条咸鱼，却又总是对室外的酷暑暴风雨感到畏惧，究竟哪里才是盛夏出游的标配呢？子涵今天为各位文艺青年安利一个好去处，红砖美术馆。前几天啊，子涵和朋友一起去到那里，好好感受了一把文艺的气息。红砖美术馆顾名思义是以红色砖块为主要建筑元素的，它是由著名建筑师董玉章先生设计建造，是一座配备有当代山水庭院的园林式美术馆。走进这里便可以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不仅能在凉爽的室内欣赏艺术作品，还可以漫步室外享受建筑独特的美感。这里就好像一座童话城堡，高大的红色砖墙上披着厚厚的爬山虎，清风吹过绿叶的缝隙，送来阵阵清凉。而你正是这座城堡的主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蜷缩进一方浓荫，手捧咖啡享受着午后的宁静时光。红砖古朴，青砖素雅，流水清澈，花草芬芳，何不抽出半天时间来此消暑，远离都市的躁动喧嚣，让双眼从手机屏幕中解放出来，享受一场视觉盛宴呢？如果您在8月12号之前来这里，一定要去参观一下视觉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个展《倒影无名》。倒影无名这一概念源自中国道家学说，老子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倒影无名，夫为道，善待且成。”意思是说，最宏大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最庞大的象是没有形状的，大道隐匿不可名状，却又善于使声，善于完成。这就是道的精神，是学道之人应该追求的境界。艾利亚松的童年在冰岛的星辰极光中度过，这里种种奇妙的自然景象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逐渐形成了他艺术的底色。在这次个展中，他的作品也充分呈现出他天人合一的思想，展现着道之境界。展览在红砖美术馆的园林、园厅和8个展厅同时进行，呈现了一系列大型沉浸式装置、雕塑及纸上作品，在每一个独立空间中营造特定的自然现象，如光、雾、水影等等。比如作品《倒影无名》的强光，卫斯之斯涂制的网状光影，水中摆跳跃无序的水柱，聚合彩虹闪烁的七彩光谱。我最喜欢的一个展厅是聚合彩虹，它是一个圆形喷雾装置，在装置的上端也有一圈射灯，光线自上而下，沿着弥漫开来的水雾照射下来，折射出一道道淡淡的彩虹，湿润的水汽在黑暗的空间里氤氲开来，充满了神秘感。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可以很直接地体验到科技与艺术的融汇，自然与人文的结合。简单来说，它所采用的元素都是我们生活中可见可感的，而呈现的方式却充满了现代感、科技感，二者有机结合，带来一种别样的体验。不可名状，妙不可言，天人合一，这不正是倒影无名所阐释的境界吗？关于展览内容就不更多剧透了，红砖美术馆的魅力还是要亲自前去体验感受。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时间，倒影无名这次展览的时间是到8月12号结束，美术馆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早上10点开放，如果想要有更好的观展体验一定要早去哦。这里还要提醒喜爱摄影的朋友，建议穿纯色的能够显示身材线条的衣服，建议黑色或者是白色，这样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也会更好哦。好啦，今天的文艺小分享就到这里，想要发现更多的生活之美、生活之趣，还要持续关注，再见啦。 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生活里永远不乏感动，而我只想再靠近一点点。朋友，欢迎收听这档想让你感动的节目。不管你是过客还是归人，只希望你可以在这里遇到最初的那场春光浪漫和最后的那次风雪加身。我或许就是你的摆渡人廖芷馨。 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 北京容易积尘，拿出来穿了一次忘洗的外套，在衣架上挂了三天，洗的时候只是浸湿，打上肥皂稍微揉搓一下，水就变成了黄色。一盆水哗啦一声倒掉，有些痛快。离家后每次自己洗完一件外套之后都会湿透全身，拧衣服到手指关节错位，然后很骄傲地晒起来，就好像是这个半大不小的年龄里颇有成就感的炫耀。容易积尘，什么东西都会铺上一层土。其实风明明也很大，但宿舍门一关，奇怪的朝向会让整个宿舍无风，很寂静的空气流通，很暴躁的点击空调开关，喷出一堆土。6月12日，北京市声音潮流季这个夜晚，在学校1500人报告厅里的最后几排，灯光打不到，漆黑一片。邻座的朋友低头打游戏，两边延长5个座位之内都没有人。然后音乐响起，小束小束的灯光打到读稿人的身上，原文是这样写的。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那段哼起来最温柔的一段岁月，下课铃声是最美妙的曲调，海岛的风吹响了成排的假槟榔，晚自习偷偷溜到操场上玩飞盘，周五下午就可以放风筝。那段当时达到最大饱和的学习密度，仿佛永远熬不熟的夜，现在回想起来，只剩下了全班几十支笔在纸上快速摩擦，发出沙沙作响的旋律，只能听懂9磅15便式的英语听力，催人入眠的求导公式，必备的3500和琵琶行。那段岁月里曾经的焦虑、浮躁、迷茫，也都成了旋律，变成了现在的一首我怀念的。你的青春是哪首旋律？ 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要。 后来审稿的时候，上面的哥姐问我说，这个假槟榔啊，为什么非得是假的？它就不可以是真的吗？然后就只好很无奈地去掉了假字。假槟榔是高中校园里我看到的最多的树，它别名亚历山大椰子。如果这样说的话，或许厦门的感觉就会出来了，但我怕椰子的代入感太强，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对海岛的意境共鸣太小。 但是现在成了槟榔。这种多出现在热带的作物，却给了我湖南人嚼槟榔的画面。在整场晚会里，节目的串词长长短短的参差，只能让我想到和师姐在广播台里捧着电脑头脑风暴到凌晨两点，直至我脑子里想不出任何词汇。然而这段文字真真实实包含一年前在厦门五彩里发生的一切，飞盘、风筝、弹弹球，什么都被我们玩过。田径场上风很暖，云很淡，几个高中生像疯狗一样追一个球，吓坏了边上的初中生，默契的乐此不疲。所以当彼时的我孤独一人坐在此时的广院，坐在一个1500人的礼堂里，听到台上的人把这么一段简单却真诚的文字念给所有人听的时候，那种心情就像真的说不出口。当时敲完这堆字的时候，突然就记起了很久以前喜欢的一段龙应台的文章，现在再次记起它，体会又深。我们清楚地记得彼此的儿时，老榕树上的刻字，日本房子的纸窗，鱼打在铁皮上咚咚的声音，夏夜里的萤火虫，父亲念古书的声音，母亲快乐的笑，成长过程里一点一滴的羞辱、挫折、荣耀和幸福。有一段初始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譬如你的小名，或者你在哪一棵树上折断了手。大概就是这样，你曾经爬树被折断手的小秘密被大家拿出来当成冒险的故事，你看他们开心也就笑了。后来晚会进行到第二单元的时候，吴凌云老师赶来，一束灯光下老师捧起稿子，嘿，我真的好想你。吵架过后在耳边偷偷嘀咕的对不起，哭红眼眶之后阿婆喊了一句囡囡。夜晚巴士上司机师傅点的一首电台情歌，那些无数进了你耳朵扰乱了心神吹凉了夜梦的声音，都被岁月神偷盗走，却留下无数蛛丝马迹，让你随着那些细密的指纹追溯到过去。如果美好就像闻到了橘子汽水的香甜，想起了许多年前在乡下度过的那个夏天。如果遗憾就像被捅破了的窗户纸，灰尘的味道冲进鼻腔呛出眼泪。今天我们又留下了一处线索，如果你听到了记得回家。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包含了我眼泪快要掉出来的无数刹那。其实记忆里小时候奶奶从不喊我宝宝之类的昵称，但她会在逛菜场的时候边和水果摊的老板拉家常，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几个小西红柿在我手里。我说奶奶得洗，她说不用洗。我不知道自己第一次听电台情歌是在哪一个爸爸又沉浸在港台老歌里的夜晚。后来初中的时候无意中再次听到莫文蔚的恳求，谁能够把天上月亮电源关掉，那个瞬间愣了很久，就像三毛第一次看见撒哈拉的照片时袭来的莫名其妙的乡愁。电台情歌很寂寞，就像十几年前那些上海的午夜，我未睡不想未来，只是发呆。以前总说上海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在上海待的时间和在老家待的时间持平，每次踏入上海的界限，不管站在哪个不知名的路口，总有种心安的熟悉感。我自以为自己很懂上海的夜，它不黑